己爱吃草莓的鱼，我可以陪你疯，陪你淋雨，一起在星空下野餐露营，多么梦游戏，听睡不着的摇篮曲，哼着熟悉的旋律。 北京时间21:00。